佛陀无尽慈悲的开始，告诉我们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那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互有待着。啊，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念老在注解上说，爱欲，爱是情爱，欲是贪欲，实实在在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六道轮回的由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自性清净心中无有有物，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是由自性所生所现，是由妄心产生无量无数无尽的变化。那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稍稍啊有一些概念，那我们今天堕落在十法界里头，而且非常不幸堕落在六道轮回里面，十法界的最差的地方，最不善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你要问为什么？我们的念头不善，我们没有个念头是真正帮助别人。无条件帮助别人，希望别人离苦得乐，我们没这个念头。我们帮助别人的都是有条件的，令别人离苦得乐，我自己先有一份，我没有得到你也别想，是这种念头。有念无念都不出这个范围，这是什么？这习气，这是烦恼。烦恼习气太深太重，扭转不过来。纵然遇到佛法听不懂不开悟，什么原因？烦恼习气做障碍。道理在此地，古往以来啊，多少人修一辈子，十几岁就闻到佛法了，到八九十岁老死了依旧搞轮回，不知道有多少人啊。修学佛法超越了，少之又少。这个原因印光法师告诉我们，成见关系就在此地，我们的真诚心不够， 我们的恭敬心不够啊，我们对自己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非常非常之浓啊，敌不过我们修道的这个心，所以还得搞轮回。什么时候能成就？我们的真心、真诚、恭敬心出来了，就够了。想不想出来？想出来，但是就是出不来。这个无可奈何。佛苦口婆心地在这里劝我们呢，劝我们学我修善呢，我们还在找我。啊，我不舒服，你也别想舒服；我日子过得不痛快，你也别想痛快，都是这种念头。那总不能像地藏菩萨带一切众生受苦，带一切众生受不善的果报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的学生都成佛了。他的悲愿没有改变，依旧在苦道里头帮助苦难众生。我们看《地藏本愿经》，这部经是在忉利天讲的，不是在人间。参加这个法会，到法会来听经，来护持地藏菩萨的人是谁？十方诸佛。这个场面，一切经里头没有这种记载。为什么一切诸佛要参加地藏法会？地藏以前是他的老师，他们都是地藏的学生啊。老师可以成佛，不愿意成佛，愿意带众生苦，慈悲到基础啊。大乘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藏所表的孝亲尊师，啊，不孝父母，不敬老师，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这个罪所有罪当中最重要的。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孝亲尊师是第一德了。两百年前，学生心目当中还有老师，沉浸心比如古时候降温了，比不上，比现在人有余啊。现在人对于父母不孝，对于老师不知道尊敬啊，所以经典摆在面前看不懂，听不进去。啊，这不能怪他，他很可怜。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好，信任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啊，佛菩萨对于这些造作罪业的，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的，不责备他，不怪他们。啊，为什么呢？没人教啊。他的父母疏忽了，父母没教他，老师没教他，不但父母没教他，他的父母也没有教他的父母。啊，换一句话说，要往上追溯，至少要追溯到六七代呀。所以应当原谅，应该生怜悯心，不能生责备的心。啊，他真的是太可怜了。啊，中国传统文化摧残到这种程度。多么可悲。我们所做的，我自己常说，跟古人比，我们不及格。古人至少有六七十分及格，我们大概只有二三十分，你看差多少？啊，但是今天的人做的时候呢，也许只有二三分，那我还超过他十倍。啊，我跟古人比，古人要比我高二十倍。我们沾这点光，所以才有缘遇到方老师，遇到张家大师，遇到李老师。啊，有今天这一点小小的成就，啊，后面有没有人集齐呢？难讲了，总靠缘分，总是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遇到了，阿赖耶里面种下所谓的金刚种子。这一生不得受用，也就是这一生呢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一个法缘。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真正放下万缘，信念持名，一心专注，他就决定往生。这桩事情从理上讲，只要一口气没断都来得及。阿弥陀佛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临命终时忏悔业障，承认自己错了，啊，真从真心里面发愿求生净土都来得及。啊，阿弥陀佛会施舍你， 会来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这法门不可思议。我学佛学了62年，才认识无量寿经，才认识阿弥陀佛啊，才知道这部经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这一生名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你做了无量无边的好事，即无量无边的功德，比不上用真诚心念一句阿弥陀佛。啊，真诚心一句阿弥陀佛，超过你无量劫积功累德，不得了啊，没人相信啊。这个法门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遇到没有不成佛的啊，遇不到太难了，遇到就成佛。出生了啊，再也没有能跟他相比的了，那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提醒我们，情爱最难断，无时间来的烦恼这是生死根本，六道轮回的根本，六道轮回从这儿来的。这两个要不能放下，极乐世界去不了。啊，这就是李老师常说的，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3-5个。什么原因？那3-5个人把情爱贪欲放下了，他平平安安地去了。如果还有丝毫贪念不能放下，那对不起，就去不了了。佛门常说啊，爱不重不度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这两句话重要啊，念要专一，不能夹杂情爱，不能夹杂贪欲啊。真正想往生的人一定要跟阿弥陀佛一样，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成佛啊。什么佛呢？阿弥陀佛。我们敢轻慢阿弥陀佛吗？我们敢得罪阿弥陀佛吗？这都是障碍你往生的。 那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我们遇到佛法了，我们明白了，但是迷得太深，迷得太久，造了很多罪业。现在明白了，我要好好的断我修善。真正干断我修善，念佛求往生，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决定的是最后一念不是阿弥陀佛，那你又去搞六道轮回去了。为了保持临终最后一念决定是念佛，现在拼命在练习现在在练兵往生是打仗让我们的念头呢一天到晚就二六十种全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杂念，这叫正法，这叫正念，我们才有把握往生。如果还有许许多多杂念在里头，不能往生。尤其上了年纪的人，中国古人说上年纪就六十以后就上年岁，上年纪了。古人把人的一生分作春夏秋冬，六十到八十冬天，既然到了冬天了，往后没有了。八十以后叫风烛残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所以心态上要做圆满的准备准备随时要走，走是一定要走，但是去什么地方善行善行，他去的是天堂。佛法讲天道，善行善行呢，不很圆满，善多于恶，人道。恶多于善，三恶道。所以去到哪里要知道六十以后就要非常认真准备自己的后事，我将来到哪里去那遇到佛法，遇到净宗，这个缘太深了，祝福都向你道贺为什么？你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跟六道轮回永远告别了。 这是净宗在无量法门里面显现出无比殊胜啊，而且什么人人都有条件，人人都能修，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少啊。前几天我们看到个资料，十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啊，她也是念三年，欲知是知，啊，就我们看到经上这几句话了，感触非常之深。啊，情爱太愚，生死之本，世人具体沉溺于爱欲之中，特别是现代人，哪一个不如是？沉溺在爱欲之中，他就造无量之业啊，造的什么业？全是轮回业自己要清楚要明白啊。于是死死生彼，这一生寿命到了死了，生彼是依照你的业力去轮回去了，流转无穷啊，流转至六道啊，啊，不定是哪一道啊。啊，经上给我们说的清楚啊，贪爱、魔鬼、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啊，这三种贪嗔痴我们全有。啊，而且没有终止，时时刻刻起现行，起现行就是造业啊，造贪嗔痴，这怎么办？啊，下面举例给我们看，纵使眷属满堂，你的家大业大啊，你的眷属多啊，到生死关头，生是孤身来，死是独自去，这个时候没有人跟着你，也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啊，所以经文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完全业力在支配你，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你有真心，真心不管用啊，妄心业力在做主，你的心善言行善，你得的是乐啊，这个乐是三善道啊，人道是三善道之一，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其他道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人道的状况我们应该非常理解 啊，人道好不好？啊，有小小的乐享受，但是享受的时候无不造业。这个事情可麻烦了。啊，特别是人事环境，有意无意得罪人，自己不知道。啊，古人所谓的言者无意，说话的人无意，聊天呢，但是听者有心。听的人以为你骂我，你在讽刺我，你在损我，他是这样听法的，那么他心里就有怨恨。你是无心的，无心说话的时候让别人产生怨恨，这就是造业。这个业要自己受啊。没有人能带啊。我们自己想想，这一生还不错，每一天没有离开经教，每一天有这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不错了啊。可是有没有人回报我？有没有人修我？啊，还有障碍，还有很多苦难。什么原因？没学佛的时候早点，不是假的。做学生的时代欺负同学，批评同学，讽刺同学，那不今天我现在受的不过吧，自作自受啊。好啊，现世报掉了，如果到来世报，那可不得了了。啊，是细心去反省就找到了。哎，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原来是自作自受。啊，这一反省指错了，认错了，别人嫁给我的我能够甘心情愿承受，没有怨恨，没有报复啊！不但没有怨恨没有报复，还感恩。为什么呢？他替我消业了啊！我过去没学佛之前造的业消掉了啊！怎么知道消业了？业障重啊，这个经看不清楚啊，经里头的意思看不出来啊。啊，就以这无量寿经这三年来说，我们这第三遍，一遍比一遍看得深刻，一遍比一遍看得范围广大，这就是进步啊，这就是业障消掉的现象。那以前为什么没看出来？有业障啊，听经也如是啊，啊，所以诚心诚意的听，年年有进步啊。去年听没听懂，今年听懂了啊， 这都是业障消掉的现象。如果业障在，今年还是听不懂，还是半信半疑。啊，所以到这个时间来，离开这个时间，真的是独生独死，独来独去，苦乐自当，无有待证。啊，这是指苦乐的果报，统统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毫不相关。我们把自作自受受得不甘心，去责怪别人，罪加一等。不但你的罪没有消，你的罪增加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这都是自然的规律。啊，一般人讲是真理。要甘心自受，不怪别人。那对别人要有敬意。啊，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对别人不满，充满了怨恨，还要想方法整人，这个罪就重了。一定要想到来生别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一定是超过我今天所做的，这是报应啊！报应总是有天加嘛。啊，生生世世这两个人抱来抱去，以后就会有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就叫你堕无间地狱。现在我们做人之善果，可是我们所做的业因我。业因是什么？为什么说业因我？说得这么肯定？业因是自私自利，这就是我。贪嗔痴慢，做出的行为决定是损人利己。哪个不是这样？学了佛的人也不例外，争权夺利，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业因果报，完全自己承受，不能怪责任何一个人。啊，也因必然遭受果报，这是自然的规律。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的，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还是能改变的。谁改变呢？自己，自己把念头改变，果报就改变了。无论造善造恶， 我都不想这个果报，我现在只想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转变了。果报来得快呀。业缘成熟了，果报就现前了。缘是什么呢？缘是现前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因是过去的，把过去所造的，今天还继续在造，这就是因遇到增上缘，是果报了就现前。果报追随，跟着你，这一桩事，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自然的规律，自然的定义。做善者，天堂果报在等着你；做恶的呢，道善尽数也在等你。道善尽数是地狱，因果故也。每一个人死了之后啊，去处不一样。深处啊，悬殊，一期是一期的果报，报宗的缘断了，以后就没有了，真的是永别了。只有一桩事情可以永续下去，不是永别，那就是念佛。念佛跟念佛的人不会永别，到极乐世界还在一起，在极乐世界一起修行，底下的就是三途一报，历五千劫，不是五千年的。三途太可怕了，说时间太长了。魔鬼地狱出生，辗转六道，何日重逢？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所以人生在世要看破，要结善缘，决定不结恶缘。 啊，能不能来生再见？这是念力，念力非常坚强，非常坚定，来世还再见。啊，祖母疼爱他的孙子，这人情，人情里头至深至切啊，真心的啊。祖母死了以后，很可能投胎啊，给孙子做儿子。孙子长大了，结婚有小孩了，小孩是前世谁？是他的祖父母。哎，又来了。啊，由此可知，念头重要。那么这个念头，强烈的这个念，心愿念头，要是念阿弥陀佛，就决定生净土，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去念佛要相续不断的，不能把时间空过，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世间事全别离的，通通放下。那佛的经教也不许理会，太多了，学不完。我就一心一意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之后，见到阿弥陀佛，我再学一切经教，那就不难了。啊，不要再等待了。我们身体强壮健康的时候，赶紧努力修行。修什么善？要修大善，要修变法界、虚空界第一大善。啊，这第一大善能够包括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善法，一样都不漏。这主旨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一心转念，努力修善。啊，现在不干，你等待什么时候？修行要成年少啊，愈年轻效果愈显著。啊，老人体力不够，念念就忘掉了。念念烦恼就现前了，人在少壮的时候精神最好啊，二十到四十最好的时候啊，精力旺盛，慢慢的老了，啊，四十以后就逐渐老化了，八十以后就没有了，不谈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 啊，年老怎么样呢？十三主位，第一个出家位，第二个读诵位，第三个坐禅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三种位，出家位，信家非家了。佛给我们说的，你要相信啊！啊，家不是家，这一句意思很深。缘聚缘散的，这是佛对这个家的看法。这家学道，解脱种种在家之难。啊，出家时就为这个啊，不再在家庭里造业了，不再受家的拘束了，真正受戒，依教奉行，尝到法味也，这叫出家味。出家如果没有乐，人为什么要出家？出家乐啊，出家万缘放下，与世间隔绝，不受世法影响，不受世法干扰，真乐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出家有戒有定有慧，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心里面痕迹都不着，这叫真正出家。啊，在家学佛，功夫超过出家人。为什么呢？那就是他没有离开红尘，没有离开家，心里头没有家，但对于红尘确实是一尘不染，心地清净平等，就真出家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出家的法为浓啊，佛法佛门里常说，世位哪有法为浓啊，在定中那种享受喜悦，不是世间人能知道的。所以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年老者十三种位，故应即时努力，切莫迟延了。啊，这个事情不能耽误。 趁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要加倍努力。人生在秋天，人生的秋天就是40到60，这个年龄一定要加工用狠，成就自己的道业。修净土一定要有把握往生，这就对了。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现在讲地球确实是非常严重的染污。染污是果，因是什么呢？因是心染污了，环境就染污了。大乘教里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法从哪来？心想的。又说境随心转。首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现在人身体不健康，疾病很多。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天天想不善，病痛就生起来了。天天想不善，居住的环境呢，染污就严重了。灾难就多了，全是心想的。怎么样来挽救？首先从根本下手。根本就是起心动念，把一些负面的念头、不善的念头统统放下。善的念头、好的念头生起来，第一个我们身心健康，第二个居住环境风调雨顺，任何灾难都不会感染。这从心理上治疗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认为这是自然灾害，与我们的心、与我们的行为不相干。这是什么？这愚痴。贪嗔非常显著，虽然猛烈，实在讲还不可怕，吃最可怕。吃什么？看不出来，它埋藏在深处。因为愚痴才有贪嗔，如果没有愚痴，绝对不会有贪嗔，所以它是三毒的根。世间人愚痴，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这是真的。现在人心浮气躁，功高我慢，目空一切，迷信科学，不再相信自己，不相信古圣先贤，诸佛菩萨 莫之为迷信，这个问题可严重了。那佛是什么？根本就不知道。